棒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论一广播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于3月20号起实行。规定提出，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的辟谣机制，发现微博客服务使用者发布传播谣言或不实信息，应当主动采取辟谣措施。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今天下午将举办《生生不息》，马派名家朱强带您细赏新春剧目《广泰庄》。马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朱强将和到场的观众一起细品京剧《马太庄》。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九，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将携手京津冀11家戏剧院团轮番登场，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连轴大戏。国家京剧院的折子戏《转历城》，北京京剧院的京剧《龙凤呈祥》，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河北梆子《王宝钗》，中国评剧院的评剧《花为媒》等，将让京城的戏迷们过足戏瘾。今天下午，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将放映黄建中执导、赵丽蓉、葛优、梁天、李保田、丁嘉丽主演的电影《过年》。影片改编自舞台剧《大年初一》，以春节为背景，讲述了大年初一发生在诚姓一家的琐碎故事。位于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73号的蜗牛漫电影，今天下午将放映两场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和《博德小姐》。其中影片《博德小姐》是今年奥斯卡入围影片，讲述了生活在加州北部城市萨克拉门托的女孩高三时的亲情、友情与爱情的故事。央视狗年春晚歌舞类节目已经陆续开展彩排，陈伟霆、黄渤、张艺兴近日现身排练现场，据了解三人将同台演唱一首热闹欢快点燃气氛的歌曲。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公交集团将从明天开始新开三条由城市副中心开往大厂燕郊地区的公交线路，运营时间都是平日早晚高峰时间。据了解，计划开通线路确定为893路、894路和822路，都抵达地铁6号线鹿城站。市交通委表示，地铁12号线开工率已经达到60%，预计明年年底主体完工。12号线一大特点是换乘站多，其沿途与13条地铁线路交叉换乘，全程21座车站当中，换乘车站将达到15座，换乘站比例超过 70%。全市业务量最大的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已经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甲8号开设新大厅，并将在3月12号对外办公。新大厅的接待能力是老大厅的两倍，而原有的老大厅将保留绿色通道、资料查询等功能。教育部召开发布会表示，今年到2025年，全国将再创建3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使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总规模达到5万所，进一步打牢普及发展校园足球的基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人们收藏艺术品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人是为了投资，有些人是为了爱好，实际上这两个愿望是可以一并实现的，这也是艺术品收藏的美妙之处。但是作为藏家来说呀，您还得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在和平年代，收藏是一种修养和文化的展现，而在战争年代啊，收藏也可能会成为被乱世谋杀的契机。今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述两位藏家的故事，一位是当代铜镜藏家黄宏斌，一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汉奸唐绍仪。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好，不同的结局，值得我们深思。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讲述藏家的故事，来自上海的当代铜镜藏家黄宏斌收藏铜镜成谜。也许有人就会问了，铜镜收藏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也是一个专门的收藏门类，我们可以归到杂项收藏当中。中国古代的青铜镜，自齐家文化起，伴随着辉煌又灿烂的华夏文明史，那是一路走来绵绵不绝。铜镜铸造的历史到了宋辽金时期啊，学术界传统的观点普遍认为是铜镜发展的衰落期，这个说法显然有一定的艺术局限。实际上啊，宋辽金铜镜较前朝在艺术风格、制造工艺和金属配比等方面有着比较大的差别，但不可否认啊，也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艺术特色，既有继承与发展的创新。其中以人物故事镜为题材的铜镜纹饰是尤为突出。那么黄宏斌收藏铜镜都发生过什么故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上海著名作家沈嘉璐先生撰写的文章《铜镜的另一面在哪里》。文中的我，就是指的沈嘉璐。咱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古人用于反映面容的铜制剑器，如今成了价格一路飙升的古玩。在大箭头中鼎仪器收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后，收藏家便将目光对准了这类小型铜器。毕竟数千年的历史在精美的花纹和翡翠色的锈斑中凝结。新中国成立后，遭到郭沫若无理斥责的沈从文不能再写小说了，他一头沉在了古物堆里，做起了学问。1955年，他在故宫博物院的稿笺上用一贯平实语调写道，我国开始用青铜铸造镜子，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镜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装饰图案。他一路写着，稿子一张张叠起来，就成《铜镜史话》一书。现在收藏铜镜的人稍具规模的仅在上海就有100多个， 称得上专项收藏的也有十几个，但有多少人能体味到沈从文彼时的心境呢？2004年初，北京嘉德拍卖公司投弹立汤，开启了中国文物市场第一次铜镜拍卖会，全部拍品均为民国时期北京著名收藏家关祖章先生的旧藏，143面铜镜全部以高于预期的价格顺利成交。同年8月21日，嘉德再将一批铜镜推出，152件铜镜成交额高达359万元。此后，嘉德每年要举办两次青铜镜拍卖专场，也取得不俗的成绩。2006年，上海正德拍卖公司绷不住了，从海内外征集了一批铜镜，150余枚铜镜有 80% 成交，其中一枚战国镜居然拍到了600多万人民币，在收藏界引起了哗然。业内人士认为其中必有故事。作为正德拍卖公司的艺术顾问，铜镜收藏家黄宏斌对此也表示看不懂。前不久有一枚从德国回流的西汉铜镜以160万元成交，我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是对精品级铜镜的公正评估，且有升值的空间。2007年5月24日在嘉德拍卖公司的铜镜专场上，92件拍品总成交额为268万元人民币，成交率 80%，成交价名列第一的是一面战国六山镜，以47万元人民币成交，共有5件拍品价格飙升在10万元以上，36件拍品的成交价在1至7万元之间。总的来说，这几年经过市场的认可，价格大致明朗，战国汉唐镜精品在30万元左右，宋辽金元明铜镜精品10万元左右。当然这些铜镜价格还有升值的空间，不过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才可能刷新记录。黄宏斌在拍卖记录中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有些唐代宋代的铜镜拍卖成交价只不过2-3千元，这就为刚入门的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介入的机会。据一些铜镜收藏家估算，普通的铜镜价格在20年里翻了3-4倍，精品级的铜镜则一般要翻10余倍。但是你知道吗？上海博物馆一位退休的专家对黄宏斌说，1958年的时候，我们经常到废品回收站和炼钢厂去捡宝，大块的青铜残件是将一只完整的青铜鼎砸碎后送去炼钢的，还有铜镜、铜香炉、铜烛台等等，最多的是铜钱，数也数不清。我们从那儿捡了至少300枚从战国到唐宋的铜镜回来。200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馆藏铜镜精品展，其中就有数枚劫后余生的精品，失而复得，令人唏嘘。这次铜镜展尚未闭幕，上海几大文物市场上的铜镜价格陡然升上好几倍。上世纪80年代，黄宏斌涉足艺术品收藏，从邮币卡交易中掘到第一桶金，后来他又转向收藏瓷器、玉器、佛像、钱币等等，只要看到玲珑可爱的就收几件，但不成系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旧书店仿的一套8册清代刻影本《陶斋集金录》，里边有铜镜的拓片和介绍，顿生登临泰山之感，为中国古代铜镜的精美纹饰所叹服。不久，他到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寻访旧器，那时候的潘家园环境很差，尘土飞扬的露天场子里，古玩摊少说也有几百个。他在朋友的引荐下到了一个地摊，发现一枚漆黑的铜镜，品相完好，图案清晰，纹饰精美，喜欢写在他的脸上，江湖上的摊主看得分明。 一开口锁价8000元。这对于从未玩过铜镜的黄宏斌来说是有点意外的，不过他没有太多的犹豫就买下来了。回到上海，赶快拿出了有关的书籍对照，发现居然是一枚汉代的伯爵镜。所谓的伯爵，也称伯戏、陆伯，是一种古老的奇戏，大约在春秋时期就流行于民间，到了秦汉连官府商贾也要玩，盛行一时，再请专家长眼也认为是难得的精品。从此黄宏斌的胆子可就大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青海桂南县噶玛台遗址25号墓出土的一枚七角星纹镜，属于齐家文化晚期。由此推断，中国的铜镜历史至少有4000多年了。按照文物界研究结论，中国铜镜历史可分为起始期，也就是齐家文化和商周时期，流行期，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鼎盛啊汉代，中衰三国晋魏南北朝，繁荣就是隋唐，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等等这么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的程度、铸造的技术、艺术的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铜镜的纹饰要属战国、两汉、隋唐时期的精品最为极致。战国的山字纹、花叶纹，还有造型夸张抽象的龙纹、凤纹等等各种主题纹饰坐落于地纹之中，尤显战国铜镜的图案格外的层次分明。铜镜艺术至隋唐算是真正意义上走到了青铜艺术的山顶，此后青铜艺术的光辉慢慢的褪去。如果我们要从整个文化史上去认识，那么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青铜镜实际上是青铜时代的最后一次耀眼的辉煌。专家认为铜镜出土以山东、河南、陕西、安徽为最多，近20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公路网及城市建设，还有古墓的盗掘，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下安徽亳州还有少量出土。10多年前黄宏斌在东台路、福佑路等几个古玩市场上看到锈迹斑驳的铜镜胡乱地堆在地上，价格大多是几十到几百元左右，宋代的带柄菱花镜扔100元可以挑5-6枚。现在地摊上的铜镜大多是赝品，即使有一两件真品出现，价格也高得令人啧舌。黄宏斌说，没错，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铜镜的价值，许多朋友看到我收藏铜镜怀疑我走入了死胡同，有人甚至嘲笑我买了一堆废铜烂铁，但我认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认为给人美好享受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起步的最初几年里，黄宏斌放下生意，在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等一些小县城里跑，将那里的古玩市场一只只兜过来，在别人还没醒过来之前买了不少好东西。有一次黄宏斌去南京夫子庙淘宝，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一个董老板手里有一枚铜镜，品性一流，他急忙赶去，但老板告诉他前一天已经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黄宏斌不甘心，连夜坐飞机赶到了北京，辗转找到了这个收藏家，说了半天再加价 30%，终于从对方手里求到了这枚铜镜， 这枚西汉古镜直径有22厘米，镜背雕刻着十几个舞蹈人物，构成一幅王宫礼乐图，是研究西汉礼乐文化的宝贵资料。还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传了一张照片到上海，是一枚腐蚀的相当严重的唐代铜镜，背面几乎看不清一丝纹饰，但此镜直径有24厘米，是比较罕见的。他当即要求将实物送达，抚摸之际，黄鸿斌在锈蚀的背部中看到露出的一小块浮雕，但就凭这一角动物背部，黄鸿斌就判定是头目镜。所谓的头目镜，是指第一次浇铸的铜镜，模范使用，纹路清晰。对方开价11万，黄鸿斌的朋友都劝他不要买，但他断定锈斑可以洗除，锈蚀的表面下或许会有精彩的世界，最后一咬牙买下来了。回家后用自己调配的碳酸药水洗了3天，腐蚀的背面逐渐的清晰起来，悬着的心这才落下，原来是唐代典型的瑞兽海水葡萄镜。画面内容非常的丰满，雕刻极为精细，头目镜的神韵逼人而来，这一计他博赢了。就在前不久，黄鸿斌在上海社科院文博研究生班60名同学一起赴洛阳做野外考察，他抽空跑到洛阳古玩市场觅宝，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一枚半截铜镜。一般情况下，收藏爱好者对残件是不屑一顾的，但黄鸿斌拿起来一看，爱不释手，多年来对铜镜的研究体会告诉他，这枚水银长方形铜镜叫真紫飞霜镜，主于唐代，而且也是头目。以前他只在清朝的有关书籍中看到过这种铜镜的记载，但一直没有见到实物，在上海的收藏家宝藏中也没有。再经仔细的查看，黄鸿斌发现镜子断面上的锈迹与镜面上的锈迹是一致的，那么很有可能在逝者埋葬时就带了半截铜镜，作为夫妻日后相会于九泉的信物。于是黄鸿斌当机立断，重金购藏。黄鸿斌没有看错，这一习俗在沈从文的铜镜史话中也有记载，破镜重圆的希望或传说和死人复活的故事相同，至迟应当在魏晋之际发生。文献上记载较早的是旧传东方朔著《神异经》，就有夫妇将别各执半镜为信相约的故事。沈从文还考出50年代某地出土晋墓中有瓦镜2片，拼合成一个整体的实例。现在起步不算太早的黄鸿斌，铜镜的收藏规模已相当可观了，在上海即使不算首屈一指，也可以算名列前茅吧。出于谨慎的原因，他不愿吐露具体的数量，但据他介绍，最早的藏品出自商代和西周，精品集中在战国和汉唐几个高峰期。黄鸿斌说，夏文化遗址中至今没有发现青铜镜，现在一些大的博物馆里收藏的铜镜最早也是商代和西周的。中国青铜镜铸造的鼎盛时期是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由于各国诸侯纷纷崛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诸侯国控制了矿山和技工，青铜铸造业由此得以迅速发展。在打造冷兵器的同时，日用铜器也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到了汉唐，铜镜出现最为灿烂的局面。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铜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汉代透光镜、四灵镜、鸟兽镜等等，也有引起专家极大兴趣的伯爵镜。

就要过年了，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 您给说说。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朋友圈让长辈先发，要及时点赞哦。腊月二十七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 腊月二十七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先给您讲述上海铜镜藏家黄宏斌先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收录于上海著名作家沈嘉璐先生所著的《快乐收藏》一书。我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有一次，黄宏斌看中一枚唐代凤鸟鸳鸯铜镜，对方索价50万，此时家中保险柜里一分钱也没有，最后只得向朋友求救，方得如愿。黄宏斌说，我喜欢铜镜本身固有的铸造艺术和纹饰艺术，喜欢深究铜镜与历史上显赫人物的故事，甚至还喜欢上了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骆宾王等言及铜镜的诗歌作品。铜镜具体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动场景和礼乐变化，寄托了特定时期的人文理想。从一枚铜镜中，我们可以挖掘出丰富的文化信息。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铜镜，黄宏斌还从上海博物馆专家那里学会了印拓技术，将家藏的精美铜镜打成拓片，分发给亲朋好友玩赏。黄宏斌还有许多的设想，比如将家藏的铜镜中选取最精致的藏品照片及拓片，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编成一本书，与全世界的中国铜镜收藏家交流，将自己的藏品办一个铜镜展览会。黄宏斌还说，当然了，最后这些精美的铜镜总是要回归它应该去的地方，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中国人使用镜子的历史与方法，认识一面镜子背后的生活方式与美学理想。有人说日本对中国铜镜很有研究，是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但也要看到中国收藏铜镜的人不少，馆藏精品也多，铜镜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收藏铜镜只是暂时拥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像破镜重圆的成语，它很艺术化地表达了中国人对一种情感的追溯。那么研究铜镜的历史与艺术，才算将另一半牢牢地把握在手。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呐！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说到铜镜收藏，听过了黄宏斌先生的故事，我还得给您补充几句。中国铜镜在唐代以前以圆形为主，极少有方形的。到宋辽金后啊，除了继承过去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以外，菱花形、葵花形镜以六葵花最为普遍。它们的这个棱边啊，与唐代是有所不同，有的比较直，形成了六边形镜。此外还有带柄镜、长方形、鸡心形、盾形、中形、顶形等等的多种样式，并且出现了很多啊花草、鸟兽、山水、小桥、楼台，还有啊人物、故事、装饰题材的铜镜，还有素面镜、窄边小钮的无纹饰镜，这些题材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还有一些神仙、人物、故事镜和八卦镜等等等等。金代铜镜从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金代铜镜来看，它的主体纹饰也是特别丰富，虽然有不少啊是模仿汉、唐、宋各代的铜镜而作，但也有一些别开生面的图文。常见的您比如说双鱼镜、历史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兽镜、瑞花镜等等。金代的铜镜纹饰，一是仿造汉、唐、宋三代铜镜的图案，二呢是吸取了前者的纹样，创造出了一些新式的图样，以双鱼镜、人物故事镜较为多见，特别是双鱼镜、童子攀枝镜那是最为流行。在业内，汉镜收藏的数量和质量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铜镜藏家的收藏水平，这是因为啊，汉代铜镜图案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图案题材上出现了神兽镜和画像镜，前者呀多是神仙灵兽，后者呢多是名人和历史故事，比如伍子胥、范蠡等人物的画像。值得一提啊，铜镜较普遍的出现铭文也是从汉代开始的，这些铭文书体丰富，文字繁杂，而且能够清晰地反映出篆书向隶书的演变过程，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所以啊，汉代的铭文镜和规矩镜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汉代铭文镜的内容和风格与汉代人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呀，镜铭反映出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另外，汉镜的镜背上那些带有故事情节、人物景致的图案内容，堪称工艺与文化的完美结合。那么，如何判断一件古铜镜的收藏价值呢？首先要看这面铜镜品相的完整度和纹饰的精美度。收藏铜镜啊，要从它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权衡。其次，特殊的制作工艺、特殊的纹饰也具有特殊的收藏价值。当然啊，铜镜的形状、尺寸、稀缺性和纹饰的繁密程度也都决定着铜镜的收藏价值。在这收藏领域啊，铜镜一直归属于杂项，长期市场待遇也不高。不过从2010年开始，铜镜市场突然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虽然近两年古铜镜的市场行情是有所回落，但未来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2008年嘉德秋拍，一件估价只有55万元的元代缠枝花卉镜拍出了 100.8 万元的价格，震惊了业内。其实这仅仅是个开始。2009年秋拍，一件唐代海兽葡萄镜以 268.8 万元成交。2010年秋拍啊，一件唐代海兽葡萄镜以超过700万元成交，打破了铜镜拍卖的记录。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古代铜镜的价值正被市场逐渐认可， 尤其是唐代铜镜以及汉代铜镜。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都说盛世收藏，那么在战乱年代，很多藏家因为收藏连命都能搭里边，真有这样的事儿吗？那么在藏家张春岭先生所著的《藏品藏家藏趣》一书当中，就收录了当年的大汉奸唐绍仪因为喜欢收藏结果被暗杀的故事。这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1938年9月30日，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滩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居住在租界的原国民政府总理、大名鼎鼎的唐绍仪被人用利斧砍死了。唐绍仪之死实在是出乎日军的意料。据说此前日方已经和唐绍仪密谋，由唐绍仪出任伪联合政府的头目。唐某一死，日方只好严令租界警方全力调查真迹，追捕作案的凶手，查明唐绍仪被害的幕后原因。警方发现作案现场遗留着一个装有古玩的楠木盒子，盒子中有7件翠玉精雕的骏马，另外一件还被唐紧紧地抓在手里。根据唐家门卫和佣人的描述，凶案发生的那天早上，有一位谢姓的古玩掮客手捧一件4-5尺高的大花瓶，与一个姓林的人坐汽车来到唐家门口。林姓的人手中提着一个楠木盒子，他们声称唐绍仪事先约好了要买古董。门卫也知道唐绍仪爱好古玩，经常有古玩商上门推销瓷器玉器，加上谢姓掮客也是熟人，就让他们把汽车开进了院内，并锁上了大门。谢林二人见到唐绍仪之后，取出8件玉器让唐赏玩。唐一见是价值连城的名贵玻璃翠，心中大喜，对玉器爱不释手。而佣人在端茶敬烟之后就退出了房间。不一会儿，谢又双手捧着花瓶回到了汽车旁。门卫问他花瓶为什么没有卖掉，谢说唐老爷没有看中，门卫就开了院门，由他们扬长而去了。随后就听到了佣人一声惊叫，门卫跑去一看，嘿嘿，唐绍仪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留在现场的楠木盒子上有莫离习氏珍藏等字样的落款。警方顺藤摸瓜，终于找到了翠雕八骏的原主人，上海滩上的大律师习玉昌。习氏家境富裕，十分喜爱收藏古玩，他家中的所有家具都是楠木制作的。被带到巡捕房以后，习玉昌只能老实招供。原来前几天呢，那位谢姓的古玩商找到他，说是翠雕八骏已经找到了买主，要把这些古玩拿去让买主看看。因为谢以前都很讲信用，所以就把这盒玉雕交给了他。警方让他提供谢姓古玩商的店铺位置、日常行踪，习都一一做了回答。 本来不少的警探已经打算让他回去了，但一位日籍的警探却不以为然地说，这么贵重的古玩，你为什么轻易地让别人拿走呢？习玉昌只好推说，这些古玩是玻璃所制，价值不高，所以才随便让人拿去，总算从巡捕房脱了身。过了半个月的光景，习玉昌收到了一封发自香港的信，原来是谢某以婉转的语气向他道歉。习马上向警方报告，并申请发还古玩。这时有一位华籍警探对他说，申请发还夜长梦多，不如仿制一份来个狸猫换太子。习因为曾将翠雕八件拍过照片，便找人一夜之间就仿制了同样的八骏，总算换回了他原来的宝物。警方虽对谢姓等人多方搜捕，但毫无结果，又因为有一封香港的来信，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这起谋杀案其实是戴笠的军统特务干的，那封香港的来信也是事先布置好的。习玉昌仿制的八骏，日籍警探分了四件并楠木盒子，另外四件被华籍警探拿去了。 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从被勾勒出情话，被风弄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君子上奏彼此此刻一半，幽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就当。